涛岛等你来。除了在斯利珀岛体验原住民生活，我们还约您参加童话小镇的金秋狂欢节，拜访纯净的中土世界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寻宝春烟柳如烟，看锦鲤唱惊喜，做梦一下扯仙片，红杏枝头春意浓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小子上房捋一圈，长亭湾古道边，芳草碧云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微光过半耳边。 87.6，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。 佟林拜会雍亲王，王爷，您什么意思？究竟是希望我跟着，您是不希望我跟着？请您明白示下。哎，海川呐，说句实话吧，我能舍得你吗？我说那是真的，你不在我身边一天，我就坐不稳、立不安，甚至吃东西连味儿都没有。海川，我真舍不得你离开我。可是现在呢，我舍不得也不行了。老年执意非要见你不可，人家都起了身了，这玩意儿咱说话能不算数吗？嗯，我就得忍痛割爱，让你去帮着老年去了。海川呐，把东西收拾收拾，你就起身吧。 多谢爷。 那么爷还有什么交代没有？海川呐，今儿晚上你别走，你到我这儿来一趟，我有密事跟你相商。佟林就发现雍亲王面带严肃，知道有重要的事情，所以当天晚上在临辞行以前来拜会雍亲王。燕真把这里屋间门打开，让佟林进去，把门关上，身旁一个闲人都没有，压低了声音对佟林说：海川呐，哎，掏心窝子说，我觉大事儿，不能不跟你商量。爷，您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如果有为难招窄的事情，我愿尽全力帮忙。海川呐，这忙你还帮不上，但是你做的心里有数就行了。 你知道京城发生的变化吗？也我不清楚。哎，海川，咱爷俩无话不谈。皇上身体虚弱，久卧在床，有时候生殿议事啊，那勉强着待病议事。可是他老人家百年之后，谁来继承江山社稷，这是个谜。我们一共哥35个呀，我爹始终不吐口，把江山交给谁？现在北京城里勾心斗角，所有的王子全都要争这个位置啊！我当然也不例外了。开川呐，这两天我想了，你走也好，你转告老年，在外头剿灭了叛匪之后，先不要急于进京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还不太明白。等我的消息，多多的调动军队。总而言之，老年手中兵权越大越好，这你还不明白吗？明白。佟林心里头有数，不便多问，脑瓜子嗡嗡直响。佟林看出雍亲王的意思来了，老皇上有了病了，说不定哪天荣归沧海就得死，他一死，大清朝的江山交给谁？现在他有35个儿子，刨出死的之外，还剩下17个儿子，都在夺这个权。雍亲王坦率地讲了，他也不例外，他也想当皇上。那么当皇上没本钱恐怕不行，所以年羹尧就成了他的本钱了。他暗示佟林告诉年羹尧，胜利之后不必急于回北京，在外边屯兵，那就是下一步听候雍亲王的调用啊。像这种事情，佟林怎敢设问呢？自己管不着这段，爷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您是否写封信我给年代人带去？不为，万一信件丢失，极为不妥。你给我捎个口信就算了，往后究竟我写信还是不写信，听我的信儿。是，就这样，佟林离开北京起身了。结果到了云州，公馆之中跟大人相见。年的人呢，乐坏了，拉着佟林的手，海川呢，你要不来呀，我都没卖了，真是寸步难行。就把公馆发生的事儿讲述了一遍，佟林那8个徒弟也全围拢过来，各诉前情。佟林一听啊，心当时就提到嗓子眼儿，心说多悬呢。另外呢，左等孔秀不回来，右等不露面，佟林就放心不下呀。当老师的深知孔秀的能耐不在250以上，不在250以下，正好是250，万一有个3长2短怎么办呢？所以佟林连口水都没喝，马上离开公馆寻找孔秀。 无巧不成书。正在寻找孔秀的时候，就听见有人喊：接着前边是刺客柴火贼，乌鸦彪叫的跑了，有人没有把他接住。佟林一愣，顺声音观瞧，就见前边跑了一个人，后边追来两个人。佟林一眼就看出后边追赶的其中有个孔秀，这才把双臂一伸，挡住了燕贼申月兰。这时孔秀和方玉两个人也赶到了。孔秀一看，哦呀，老师您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有话一会儿再说，您把他抓住，这小子就是刺客。佟林点了点头，打量申月兰，一看这小子20岁左右的年纪，长得挺俏皮，穿着一身夜行衣，手中擎着一对明晃晃蜈蚣双刺，斜挎白布囊，背后鼓囊囊，还背着一件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。佟林用手一指：站住，你就是搅闹公馆的刺客不成吗？这申月兰一看面前站着一个庄稼汉，上中等的身材，紫微微的脸庞，二目如电，说话声似巨钟一般，听方才他们说话的意思，他好像就是佟林呢。你是什么人？在下佟林，佟海川。我的个妈！这小子吓得一缩脖子，这就叫人的名，树的影。现在佟林的名气太大了，在练武人当中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。申月兰能不害怕吗？但是又一想，怕有什么用啊？事到了如今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呀。再说这佟林长得土头土脑的，他能有多大的能耐？我就不相信我逃不掉。想到这儿，他狗急上墙，一晃手中的蜈蚣双刺，照奔佟林双目便点。佟林不由得火往上撞，唰一转身，那个速度快极了，正好转到申月兰身后。这个贼一看不好，赶紧把兵刃一顺，想来个秋风扫败叶，往回打。可没等到转身的功夫，再看佟林把腿抬起来，在他腰眼上啪就是一脚。佟林是身手如电啊，就这一下正好点中了这个贼。哎呀一声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扑通，兵刃落地，摔倒在尘埃。那位说他怎么不使鲤鱼打挺，或者就地十八滚逃跑啊？您听明白了，跑不了了。让佟林这一脚尖点的骨折，这人废了。孔秀 方玉赶紧过来把他给摁住，马肩头拢二背把他捆上了。佟林一摆手，不用捆了，跑不了了。再看申月兰疼的汗珠子顺着脸蛋子往下直淌，牙关紧咬，心说倒了霉了，完了，佟林真厉害呀、看来这名不虚传。方玉一看佟林这身手这个利索呀，哎呀，更加佩服了。收拾完了之后，两个人拜见佟林。佟林一看这小伙不认识，问孔秀，孔秀，这位是乌鸦老师，我还没来得及介绍，这是我新交的朋友，他姓方，叫方玉，他非常崇拜您，打算拜您为师，全亏他给我帮忙了，要没有他，弟子早死多时了。方玉红着脸自我介绍，老师，侠客爷，我爹叫方继武，我是四川成都方家寨的人，我对您十分崇拜，早就许下心愿要拜您老人家为师，本来想上北京找您去，正走到大同遇上这个事儿了，这个我呢多少的也帮了点忙，望求老人家大开扇门把我收下吧。哦，你爹是谁？我爹叫方继武，武林之中给他送了个小小的绰号，叫威震西方逍遥叟。哦，佟林觉着好像听过这个人的人名，一听这孩子如此至诚，还帮了孔秀的大忙，佟林自然是非常高兴。方玉啊，这样的，你我初次相逢，彼此还不甚了解，你要拜我，我非常高兴，就作为记名的弟子，多谢老师，老师请上，弟子给老师磕头。站起来之后，孔秀压低声音告诉他，乌鸦，你听明白了，记名的弟子不算正式的，老师还要观察你的表现，瞅瞅你的人品和作风，要好了才能转为正式的弟子，要表现得不好，随时随地就把你打发了，你可小心留神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老师这么做是应该的。正说着话，就见大道之上灯球火把，灯笼晃动，闹闹吵吵来了一伙人。佟林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一愣啊。等这帮人到近前了，孔秀众人这才看出来，闹了半天今儿晚上出事儿，就是他家，他的女儿叫张小霞，这是本宅的主人，叫张敬忠，过去还做过一任副将。咱前文书说了，老头不放心，带领着家院二十余人，拿着刀枪棍棒宰后的撵也赶到了。彼此一见过，张敬忠一听面前这紫面大汉就是当今武林的高手佟侠客，佩服的无可无不可，赶紧过来拜见。 一瞅，把淫贼抓住了。张敬忠十分热情地往家里请，佟林本来不想去，但一看这个天呐还没亮，到他家去喝口水歇歇腿儿也未尝不可，因此点头答应了。张敬忠吩咐一声，家院过来，驾着这刺客申月兰起身行回转家。到了家里边，屋里边灯光明亮，就好像过年一样，盛情款待佟侠客以及方玉和孔秀。佟林告诉这个刺客要严加看管，您放心吧，跑不了，其实也跑不了，都残废了，骨折了，往哪儿跑？佟林进了正厅，问了张敬忠的近况，问问姑娘如何。张敬忠说一切全好啊，多亏少侠客从中帮忙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侠客爷稍后片刻，小女要亲自来知县。一会儿张小侠穿好衣服来见佟林，又谢过孔秀和方玉，识过礼之后，姑娘红着脸走了，老头跟着姑娘也走了。去了片刻之功，张敬忠回来了，嘿嘿嘿，侠客爷，哎呀，您能到我家来，真是蓬荜生辉，三生有幸啊。佟侠客，您这一来呀、啊，给我脸上增了光了。是方才呢，我跟我小女商议了商议，这个哎，佟侠客，无论如何呢，您呢得赏个光，另外您得帮帮忙。哦，老人家，您是什么意思？公开说得了，太监，哎呀，有件事我万难启齿啊。佟林一笑，有什么不好张嘴的？有话您就直说吧。哎，那侠客爷，劳您的大驾，您请到外边来。咱俩单独的谈。可佟林看什么事这么神秘，跟着张敬忠到了廊下，老头回头看看没人，这才说，侠客爷，恕我冒昧，方才呀、啊、小女给您见了礼了，你也看见这个人如何了。小女呢觉着发生这个事儿十分不光彩，要没有二位少侠客从中帮忙，哎呀，这后果就太难以想象了。但是呢，虽然说没怎么地，张扬出去好说呢，他不好听，所以呢，小女跟我说呀，要把他的终身许配给您那个弟子，这样叫一俊遮百丑，望求侠客爷能预成此事。老人家，这是好事，您何必吞吞吐吐的？我那是两个徒弟，不知你的女儿想要许配哪个弟子？哎，就那个钻到床底下那位，外边那个好说，你说在床底下这位，是不是传出去好说不好听？